虽然他的外表呢看起来是纸片人斯文老师的男生形象，但是仍然掩饰不住他在唱腔和旋律上面非常独特的不安于世的味道。来分享一下这首很方大同味道的作品，叫做《爱在》。 买了菜，他跟他慢慢的炒着菜，早为他赶回家走得快，爱无处不在，可是无知却不来。上阳台，他拿走死掉的小盆栽，他对着啤酒杯等下载，爱无处不在，可是到处有悲哀。爱在大街上小路上每个人海，谁却爱在小道上不愿离开，难道爱在不该爱的时候才爱，就是百不意外总有爱在。爱在我爱在黄昏看谁的刘海，你爱在清早打水的领带，我们都要爱，偏偏无法同在，不能明白，只能有期待，爱无处不在。那是爱，到头来也发现这是爱，流泪的微笑的都是爱，管它好与坏，总是无知却不来。雪花白，永远都渴望看桃花开，梁山伯不负了祝英台，在很年很代总是到处有悲哀。爱在阳光下烛光下眉间尘埃，谁却爱在黑暗里不愿离开，难道爱在不该爱的时候才爱，只是百不意外总有爱在。爱在我爱在黄昏看谁的刘海，你爱在清早打水的领带，我们都要爱，偏偏无法同在，不能明白，只能有期待，爱无处不在。 从来微风都靠树枝摇摆，从来种子都靠春泥破开，所有人世间的美好都存在，就算看不到都依然存在，在意料之外。我的女孩你快走过来，爱在期待，爱在爱在，爱无处不不在，我们无处不在。 谁的领带，哦，也无法存在，明白只能有期待。我爱在楼下找谁的门牌，你爱在图上靠谁的胸怀，我们都要爱，偏偏分开，无奈不能明白，只能有期待，爱无处不在。 是曾让你失望，你从不放在心上，在你心中我有别人没有的漂亮，甜的都留给我尝，苦的只会自己扛，遇上风风雨雨你会把我藏进你衣箱，握着你的手我不愿放，坚定不穷无尽的爱护，那次你凝望我的目光，对我毫不要求我偿还，因为这份爱是天下无双，有你在我才学会勇敢，坚持我梦想的 风格。也许就让你失望，你从不放在心上，在你心中我有别人没有的漂亮，甜的都留给我尝，苦的只会自己扛，遇上风风雨雨你会把我藏进你衣箱，握着你的手我不愿放，坚定不 笑或者怎么啊，没人泪断人肠，只能去人性明誓言之他，诀别是两三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身后，诀别是两三行，谁来为我黄泉路上唱，若我能死在你身旁，也不枉来人世走这笑或者怎么啊，没人泪断人肠，只能去人性明誓言之他，诀别是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有人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句话。王力宏的这首翻唱当中呢，就融入了很多古朴的扬琴和陶笛，同时呢还加入了很多钢琴进行配乐，把东西方的特色呢同时融合在了一起。而非常难得的是呢，让人觉得并不刻意，反而是更加具有流行性。接下来分享的作品来自王力宏，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北京那个晚上，一张陌生的床，你是否和我一样看着同一个月亮？我记得你说的话，你说你不会害怕，但心里总是牵挂，怕孤单送你回家。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这首的节奏已播放在电话里。 Slide with me, slide with me, come on and slide with me, 跟我一起唱就拉近了距离。 Say 你在那遥远的地方， 低头留恋的张望， 他那宽厚的笑脸 好像红太阳， 他那活泼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色显得那么的苦涩，空无一人的电车，想象你陪我坐着，我哼着你爱的歌，突然觉得快乐，直到你一直等着，我的心里忽然变得温热。 Dance with me,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这首的节奏已播放在电话里。 Slide with me, slide with me, come on and slide with me, 跟我一起唱就拉近了距离。 在那遥远的地方， 头留恋的展望， 他那宽厚的笑脸 好像红太阳， 他那活泼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不知名的码头，心里有一点痛， 心里有一点痛， 东方吹来一阵风，有你的梦， 有你的梦， 说过的话不 每一个人都听过的民歌作品叫做《在那遥远的地方》，而王力宏呢对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新意的改编。而接下来呢，来听到同样是喜欢玩老歌新唱，继续来分享到陶喆这一首曲目叫做《夜来香》。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藏，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 吐露着芬芳 ，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那夜的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 闻着夜来香， 夜来香。

来说呢，是江美琪比较精品的一张专辑了。而在沉闷难过的时候呢，如果再听到这样的一首煽情的情歌呢，可以让你马上就泪飙。来分享一下，这是来自阿妹妹，叫做 DJ 请别放情歌。 无边的 DJ， 每次都能猜透我的心情，给我节奏自由的感觉，隐藏了好久对他的好感，就在等亲吻。没有谁能阻止我向他表白我的暗恋。好听的音乐，酷毙的 DJ， 每次都能看穿我的心情，勾引我想隐藏的感觉。但是在今晚，请不要猜我在想些什么。我不敢相信他搂着别的女人含情脉脉。 DJ 请我轻点放情歌， 雨滴后眼泪已经快掉下来。 DJ 我站在舞池中间， 心情给我节奏自由的感觉，隐藏了好久对他的好感，就在等今晚。没有谁能阻止我向他表白我的暗恋。但是在今晚，请不要猜我在想些什么。我不敢相信他搂着别的女人含情脉脉。 DJ 今晚请别放情歌。 DJ 我站在舞池中间， 栖所在这空间，一片空境的是我的恐惧，盼能自重回望伸手，只想轻轻触觉你的面庞，空虚的心里影像多少的畏惧，当初的美梦也离开。凄酸亦是得多，多少尖酸的话亦都听过，亲爱的你是否真心，给我一点心里暖的爱意，空虚的心里影着多少的畏惧，当初的美梦也离开，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心中怨恨难道要继续不断逃，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不知那日才能够拥抱。栖所在这空间，一片空境的是我的恐惧，盼能自重回望伸手，只想轻轻触觉你的面庞，空虚的心里影着多少的畏惧，当初的美梦也离开，是否我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蔡依林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曲目，也是她翻唱英国团体的一首冠军单曲。而那个时期的蔡依林呢，还是一副天真青春的女生的形象，也是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也是最喜欢的一个时期。 想找个地洞钻下去，也试着大口呼吸，让眼角透透气。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像失去了地心引力，跑到太空旅行的轨迹。You know it's true， 是你会偶尔和你作对。就慢慢的啊哈，一瞬间就会爆炸，连自己都害怕啊哈。有时候爱得太过复杂，忍不住偷偷画啊哈，等不到一通电话，等了一天不说话，就要问出心情会。 成功一定是和他要强的性格和努力分不开的。而接下来呢，最后带你听到曹格的花腔。而曹格呢，比起蔡依林给我的感觉就是始终用心度不够，其实有了天赋呢，就更加应该更好的把它给发挥出来。那分享到这首曹格的 Superman， 我是苏宝，今天的陪伴先到这里。 是你的大眼睛眨不停，灯光水人影摇曳，今天晚上的心情很危险，就让我们跳不停。我的爱这么多， Come on！ 你身上的味道让我神魂颠倒，你嘴边的微笑让我不想睡觉，跳一跳扭一扭转个圈看着我，我就是你的 Superman。收到，让我的心跳快跳出来了，就是想着牵我手，然后跟我走，不要。 你的香水很特别，像甜甜控制了我的呼吸，我的呼吸有点急，喘吁吁，只听见心跳声音。